下来了，大家都是蛮用功的。到了三个棋打下来，就不能说不会用功了。再不会用功的也会用了。佛法要讲修正，不是讲讲说说的。讲讲说说是不能够解决问题。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我们现在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生死。靠讲讲说说是抵挡不了生死的。抵挡生死要靠功夫，功夫浅了还不行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生死的力量大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痛念生死，身心放下来，用一点功，这个呢才叫做办一点实事，就是实实在在的事儿，而不是走走过场。如打气了，我们也参加，人家说你到哪儿去的，他管不着打气的，气是打过了，生死了没了呢？没有。随便呢修哪一法，都要先要建立信心。这个在教下讲呢，这个四部曲：信、写、修、正。不得信，也不得写，不得写，也不得修，不得修到哪儿去争呢？这个道理贯穿我们整个的佛法，修一切法门都必须具备的，叫做信写修正。你不相信，你这个法你就不能修啊。而修净土的讲信愿恨啊。我们一直在讲修什么呢？不是修身，不是像这个外道修身，凡是修身的都是外道。为什么叫个外道呢？个心外求法的。身体你再修，就健康啊，长寿啊，总归是无常的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无常的东西，幻化的，也是造业得来的。这个身体它根本就是无常的，你怎么修呢？那么我们不修身修什么呢？佛法讲修心呢，心本来就是常的，本来就是清净的。既然本来就是常的，就是清净的，那还修什么了？就不要修了。本来就是清净的，为什么还要修呢？那我们现在它不清净啊。不清净就会把它修得清净，修这个心。既然讲修行，讲信写修正，这个信心 普法是讲信心，我们中国的佛教啊，有五条，信仰，这个信仰啊，修哪一法就也讲个信仰，就是禅宗这一法也不例外。有人问，他说是禅宗是讲参禅悟道啊，参禅也可以，那个悟道，悟道以后是什么样子啊？你不是叫我升起信心吗？升起信心你要把个东西把我看看，我才能够生信心呢。我看不到，我这个信心怎么生发的呢？大家想想看，好像是他这个人说话呢还是蛮有道理的，你叫我相信，你就有个东西把我看看。那他现在的语言来说呢，那是讲科学的，要讲实事求是的。这个问题告诉大家，宗教是讲信仰的，不但是宗教，世间法也讲信仰啊。马克思主义、共产主义，共产主义什么样子啊？还没到呢，不但共产主义没到，社会主义是还在初级阶段呢。那你不要建立信心吗？不建立信心，这条路你怎么走啊？无从下手。佛法亦复如是，说是我要看到我就才相信，那你就佛法这就不能想，就是不能够修了。比如说修净土的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哪个不愿意去啊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还能够待业往生啊，还能够得三不退啊，种种。那么究竟西方极乐什么样，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的？说是要是叫我生西方可以的，你也先把我带到西方去，我看一看，好我就去，不好我还不去呢，能不能做，能不能这个样子？是不行的。那靠什么东西呢？靠信仰。禅宗也是一样，你说是开了悟了，明心见性了，怎么样子好？那这开了悟什么样子？你把我看看开悟那个好，我就开悟，不然的话我还不开悟呢。我做人不是蛮好的吗？不愁吃不愁穿啊，像这些个道理，对出发心的都是困惑呢。讲到宗门下这一法，随便哪一法都讲个信心，修其他法门不讲别的，他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成佛作祖。那个成佛作祖是什么样子啊？你先会叫我看一看试试看，这个成佛作祖好过不好过，我再去修，没这个道理的。特别我们这个佛教，佛教是讲信仰的。什么叫做信仰呢？就是仰而信之啊。信为道源功德母，张扬一切诸善根。佛法佛门怎么进来的？就是一个信字进来的啊。所以俗话说，佛门广大，难度不信之人，再好再好，看你不相信也没得办法。你们也不要以为说是那个信，哪个不信呢？我们不信我们还消佛吗？都是因为信我们才消佛的。 实际上这种信这是一种朴素的感情，反正我相信好事儿，我就相信，是不是他的真信呢？是没达到啊，那个信这个阶段也是蛮深的，蛮深的啊，不是说我不反正我不反对就是相信，那不行啊啊。如果说总的来讲，讲到佛法，信什么呢？信自信他，信因信果，信事信理。我们就是这个讲这个三原则，我们都能相信吗？这时候开了悟是什么样子？开了悟是什么样子？并不是说修佛法的人得到好处保守，我不告诉你啊，我不告诉你，没这个道理的，绝对没有这个道理。嗯，人人在佛法中得了什么好处，那是毫无保留的啊，全和盘托出供养大众，哪有保留的？但是这个佛法呢有一个特点，佛法真正的佛法非语言道啊，也不是心行处，这语言道断，心行处灭，那才是真正的佛法。你就怎么讲啊？说是开了悟是什么样子啊？有人说，我昨天还是昨天，不是哪天，不是讲的吗？他虚云老和尚开了悟了，别人开悟我们没看到，这虚云老和我们是看到的。我们看到的虚云老和尚呢，就是开了悟的那个虚云老和尚啊，那也就100多岁了。我们是在上海看到的啊，虚云老和尚跟我们家的老和尚在上海会面啊，我们是看到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到云居山拜访过虚云老和尚，那是1953年，我们家的老和尚在上海圆寂以后，想请虚老来主持杲民寺这个法席，我跟禅慧和尚还有密参，在我们三个人一同到云居山，那个虚老呢就在云居山，那个时候云居山还没到房子呢，就是几间小茅棚，有十几间房子，现在都修好了。那么虚老开了悟了，开了悟就有寂静的语言，就开了悟他的境界就不一样了，他变了一个人，不是变了一个人，人还是那个人呐，他心境变了，心境变了他就有语言了啊，不其然而然的，是悲自婆罗帝，享盛名利利，虚空粉碎也，狂心当下界。这是不是他想出来的？也不是想有意编出来的，自然流露出来的。假如说我们现在眼睛打开来看这个禅堂，哦，这么多的人坐下，这不要想哎，嗯，这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吗？啊，春到花开处处秀，山河大地是如来，那他看的就是如来吗？但我们看到看不到啊，这个就是开悟跟不开悟的区别。山河大地是客观存在，人人看到，人人看到不一样，施法界的众生看着就不一样。那你说那要把我看看，我也试试看啊，这个是开了悟是什么样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了。 我们是凡夫没开悟，开了悟明了心见了性，他是圣人。我们现在这个心是一个妄想心，开了悟的这个心呢，那是没有妄想的心啊。虽然开悟的人还没有达到真实的正德，但是他在这个阶段呢，他跟我们的心就不一样了。怎么得来的呢？是用功得来的，九修业所得。帮我们看看，除非是这个开悟的这位祖师呢有神通，借一个道眼给我们看看。那诸佛菩萨过去有这个事儿了，借一个道眼把你看看啊啊，借给你是暂时的，他马上就收回去了，还不是你的。用心要掌握几个原则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则，凡是修心用心这个法门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？这个原则呢，是可以概括一切原则，都在这个原则当中。我们不要听到以后就当耳边风呢，言之谆谆，听之渺渺啊。你要修，要想有所成就，找这条路，走这条路，你必须要这样去做。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啊，自己跟自己打交道。你把这句话记到，一切大乘法门都是修心的，一切修心的法门都是自己跟自己打交道。你看这个道理符合过去历代祖师哪怕十方诸佛所说的语言，都跟这个道理相应的。石头禅师那是当时跟那个维摩居士呢蛮要好的，经常在一道谈谈佛法。那有一天石头禅师问这个庞居士啊，他说：“庞居士啊，你一天到晚做什么了？”啊，庞居士不但是庞居士，庞居士、庞婆婆、庞少爷、庞小姐都是开悟的。开了悟的人，他说话的就跟我们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。当那个石头禅师问庞居士：“你一天到晚做什么事儿了？”庞居士，你说这庞居士怎么回答他呢？啊，他说：“我日用事无变，唯吾自努该，头头非取舍，是处处倔张乖。诸子虽为号，丘山倔点矮，神通与妙用，运水即搬柴。”他头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：“唯吾自偶该。”他自己跟自己打交道。你不是问我一天到晚做什么吗？他说：“我一天到晚跟自己打交道啊。”纵然搬柴运水，他也是跟自己打交道啊。我们一天到晚也搬柴运水呢，我们自晓得搬柴运水，就不晓得搬砖运水给我们自己跟自己打交道。这是悟与不悟的区别点。自己跟自己打交道这句话大家不懂吗？你打一个妄想，这个就不是自己跟自己打交道了。说说我用功啊，我参念佛是谁，我这个一清得力呢，啊，这个一清啊好像是成了一条线了啊， 啊，是连续不断，一个妄想都打不进来，一个妄想都打不进来。当你用功的时候，你还能够听到外边的音声吗？你还能看到外边的颜色吗？啊，修来修去就是修这个一心呐、啊。什么叫做一心呢？一心就是清净心啊。说个一心是不得而已的，连个一心也不可得，那才是清净心的。什么都没有，说个一心还有个一心的名字在。如果说是在这个最高学府，这个选佛道场一天到晚空过，太可惜了啊！你看我们一天到晚说做什么了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啊，是般般如意，事事现成，就是为了成就我们修一心的啊，唯吾自扭该，就自己跟自己打交道。这句话就是个，换一句话说就多了，都是一个道理啊。自心原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那不是自己跟自己打交道吗？啊，世俗大师讲的但向即求，莫从他迷，那不是自己跟自己打交道吗？啊，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，那不是自己跟自己打交道吗？种种语言都说的这么一个道理。我们呢，就是啊，好像是不愿意接受啊。那跟自己打交道有什么意思啊？那跟别人打交道才有意思呢。你看我们一天到晚呢，有几个人，我什么人我不跟他打交道，我专门跟自己打交道，有几个了？嗯，这我的，我还有我的还有点差事呢。今天请开始啊，嗯，这个禅堂有这么多人参加打七，嗯，其中也有很多都是老参上座保参保学的，嗯，当然也有跟我一样都是出发心的啊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大家共住共修，相互交流啊。请开始，这个也是一个难事儿。这有些人呢，不大适应这个公开请开始。这最好呢，两个人谈谈，嗯，好像是六耳不传刀一样，嗯，为什么不能公开请开始呢？嗯，啊，公开请开始呢，有公开请开始的好处啊。你问的问题，说不定呢，别人也有这个问题，一以代十啊，你就带大家的，带家的，替别人一道问话了。你说有什么不好呢？嗯，还有说我害怕呀，害怕这么多人。我害怕，我说就害怕，害怕什么东西呢？我也不是做坏事情，怕什么？嗯，你害怕就是说明你这个人呢不用功啊，你那个话呢见不得人，说你害怕，不然你为什么要害怕呀？嗯，说我不会用功啊，我怎么样的？问我话，这个不要害怕的。嗯，对于我们现在中下根人，想用功。用功是要用力气的，不是轻描淡写的就把功德用上去啊。啊，耳朵恐怕是不大灵光啊。 弟子把这个心丢了。 把心丢了。好啊。 那个无情啊。无情是草木，有情是凡夫。 把个心丢了，把个心丢了，做个无心道人，好不好？把心丢了吗？就没得心了。 不得心就是无心道人呢、啊、能不能承认呢？你现在是不是无心道人呢、啊、无心道人不可思议啊，啊，做个无心道人那是了不起的。你自己认真地审查审查，我现在是不是无心道人，根据你自己说的，我现在把心丢他了，啊，那就是心丢他了，心就是放下来了，丢他也可以啊，不要了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没得心了啊。如果我带你说一句，你这个无心没得心了，还是没得妄心了，还是没得真心了，还是真心妄心都没有了，你回答我一句啊。 没有真心了 啊， 没有真心， 有妄心，对不对啊？ 对。 哦，那个也不能算是无心呢，你还没能做到无心道人呢啊。 有心是凡夫吗？ 心是凡夫，你现在还是愿 无心是草木吗？ 无心是草木啊，谁告诉你的？ 我现在说的吗？ 啊， 现在说的吗？ 谁说的？ 我说的吗？ 你说的，你说的，谁认可的？嗯， 请和尚开示嘛。 啊，这倒还差不多。哎，我给你下下注脚啊。无心是草木，那个无心道人是不是草木啊？ 非草木。 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个说，你得有个注意啊，啊，那个讲佛法是不能讲儿戏的，听不懂啊？啊？那是不是讲儿戏的啊？这不是斗嘴巴皮子的啊！你既然讲我不得真心有妄心，那就蛮好的，这没错啊。如果说我没得妄心有真心了，那我就问你真心是什么样的。你自己说的我不得真心我有妄心，不是没有真心，真心有，被妄心遮盖住了，哪里没有呢？没有真心的众生是没有的啊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吗？怎么说是没有真心呢？真心有，真心不显啊！所以迷的时候，我们现在都是迷的，在迷的时候，真心也有，妄心也有。在迷的时候是真心做什么用呢？真心不显，妄心起作用。那么到了悟的时候，有没有真心有没有妄心呢？也有啊，真心显了，妄心为真心所用啊，真心做主，是这么一个关系啊。你不是说像你这样讲的，说是不得显的，不得显的草木啊。你们看看那个夫一教三经，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五心道人，那个他就没得心呐、啊，没得心成为道人，没得心。佛法这个语言呢、啊，众生就是毛病，就是这么个毛病，什么都毛病呢，处处住，清楚的。啊，像你说草木他没得心的，那人跟草木一样吗？嗯， 不一样。 不一样啊，啊，你还晓得不一样呢，那就好。嗯嗯，啊，那你现在问什么呢？ 嗯，是不是这个心啊？ 啊？ 嗯，一点情识。 啊。 半真多。 啊。 一点情识半真多。 一点情是怎么的？ 半真多。 半真多啊。 嗯， 半真是一千斤呐、啊、 多的 怎么的？ 意思，多的是迟疑嘛、 啊、 多的是迟疑， 你想好了再说啊、嗯、啊，你想好了再说。嗯， 有缘师德不走回头路嘛， 嗯 嗯，打破那个 不走回头路啊，谁告诉你的？我们现在就是走的回头路。嗯， 打破这个情志，就是捏来便是嘛。 哎，你现在还没有打破情志呢。 我现在这 你现在请问你 正在用功 啊？正在用功，你就问你已经请什么开始？你问问你。 我就是这个心丢了嘛。 心丢了，心丢了就心丢了，没得心了。啊？哪个向这请开始的？嗯？ 自己请。 啊？心丢了，哪个向这请开始的？嗯，你们这个一天到晚就胡思乱想啊，啊，这个不行的，啊，这怎么行呢？如果都是这个样子，那个棋是白打的。嗯，心丢了，丢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什么时候丢的？怎么丢的？原来没丢的时候，你的心在什么地方？怎么了？还是在口袋里下，还是肚皮里下，还是摆在银行里下存在这个地方的？你说没丢的时候心在什么地方？怎么丢的？这个都是回答不出来的，懂不懂啊？回去好好用功。啊，你这不是不知道这怎么用怎么文化呀、啊？嗯。心丢了，嗯，啊，我看你还要把心找回来，啊，这个一天到晚我们禅堂的讲用心用心，你偏偏喊我心丢了，你还用什么呢？啊，没有心可用了，没有心可用，不是我们现在人的境界，啊，我们现在还要从有心可用。由心用到无心处，到了无心的时候呢，也不是道家的消息啊。啊，老和尚在世的时候，七七的开始啊，啊，无心还各一重关呢。普法深呐、啊，不是像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想出了个道道出来，那想不出来的，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的。嗯，舍利弗智慧大不大呀？近似共度量是不能彻伏智的，一个舍利弗，满天下的舍利弗都不能彻伏智的。啊，用功，这是一件大事，来不得半点虚假的。一点虚假都不行，还要老老实实的，既不能欺骗别人，更不能欺骗自己。应该说有道无道自己之道，世间人尚且讲人要有自知之明，难道我们学佛的人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，这个怎么学佛呢？啊，什么叫做自知之明啊？晓得我自己的根气啊，我能办什么事儿，我能不能把办到办好，这个事儿怎么办，都不在这个地方自己用功，竟是在那里头还琢磨啊。啊，有人嘛还邪邪弄弄的，嗯，有人嘛邪邪弄弄送到我那儿去，我也没念过书，你那些个文字我也不认不得那些字儿，啊，放下心来，啊，像这位师父讲的，把个心丢他，什么丢他呢？贪心丢他，嗔心丢他，痴心丢他，八万四千的妄想心丢他，人我是非心丢他。 除真心以外的心里都把它丢得干干净净的，那没错，要脚踏实地，认认真真的用点功，用点功夫，那是自己的受用啊。我昨天还讲到对吧，我都忘记了，我现在这个脑筋特别坏。永嘉大师说的永嘉大师是怎么说的呢，就是吾早年来记学问，亦曾讨书寻经论，分别名相不知修，入海算沙徒自困，却被如来苦呵斥，数他珍宝有何益啊。用禅宗这一法叫我们什么都放下，你过去学的用的什么东西放得干干净净的，这个单刀直入。专门参念佛是谁，我们既然是人人有自知之明，我们禅堂里有这么多的人，是不是每个人都参念佛是谁的，是不是每个人都用功的。学佛法是难的，学禅宗这一法更难，因为它没有东西。念佛有个佛可念，我是学教嘛，有个经可，有个经本，这个禅宗这一法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一天到晚十个七十二个七打的再多的七，也就是跑跑坐坐跑跑坐坐嘛。那么说我们这个跑跑坐坐一点内容都没有，都是跑跑空跑空坐，那还不如不跑不坐呢。观寿师傅你还请开始啊。 你在那个打坐的时候，那昏沉来了，脱不开。 昏沉来了，正常的。如果没得昏沉，这个人就成佛了；不得妄想，也成佛了，是吧？希望能够少一点。我们讲禅堂。这个扳手师傅、维洛师傅是蛮辛苦的，特别是维洛师傅，起得比人家早，睡得比别人迟，还要调重，处处都要照应。我们不是说的吗？金山大彻堂18个出家人就在打击，17个半就是维洛，维洛不是这半个开悟的。因为他分身分心啊，这个不奇怪啊。 那就是说没有分身的时候啊，那个功夫好用，就是明明 对呀、 那个分身来的时候不谈就是说功夫做不了，明明这个是个身体啊，都不受控制。 是的，这个是呢，那就要反正你这怎么说呢，护持常住，护持大众，舍己利人。舍己利人说起来是这么回事，实际上呢，舍己这个不是的，利人就是利己呀、利人就是利自己。过去有些个诸大善知识，那个高僧大德都有这个帮忙，就是智者大师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如果他不领众熏修，他就证得实性位，他一领众熏修，他是位居五品，他就是犯这个毛病。那也不怕，是吧？并不是说我因为我做事情不能够全部用功，好像是有所损失，他并不损失，这头损失了，他那边得了，人家说这个说粗活，墙外损失墙内补嘛，对吧？一个昏沉，一个妄想，这都是生死的根本。 说是我一点昏沉没有了，一点昏沉没有了，昏沉就是无明啊。啊，你说昏沉是什么东西啊？昏沉就是无明啊。啊，妄想，妄想也是无明。嗯，有了妄想的时候，你这个真心就不显。比如说天上有了云彩了，啊，云遮中秋月，中秋的月亮是最明亮的，但是有了云彩呢，你再明亮它也明亮也显不出来啊，那不都是妄想吗？啊，说来说去呢，就是我们的生死无明是根本。要想把无明全部断尽，那也得成佛啊，那也得成佛。嗯，既然走禅宗，走禅宗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，嗯，还是古人这句话，但得生生不退，福改决定可期。嗯，只要自己道路用得正确，有昏沉也不怕，有妄想不怕。昏沉的不能说老有昏沉的，他有不昏沉的时候呢，啊，这就好好用功，好吧？嗯， 这个昏沉啊，是不是也是有妄想之类的？也是妄想。 有了昏沉，你说是昏沉， 啊， 这个昏沉，这个昏沉在昏沉的里头就是妄想啊，哪有说什么都不没有的？啊，昏沉是什么东西来的？昏沉是你心上的东西啊，啊，心里。心里有了昏沉的，好像是昏沉的重了，不知不觉不晓得有妄想，只是不晓得有妄想，不是没有妄想，哪有没有妄想的？啊，这个妄想时时刻刻不能离开我们，嗯，能够离开这妄想吗？啊，那个释迦牟尼佛啊，给我们说了又说了。啊，众生就是妄想执着，两个妄想执着四个字就做众生，不得妄想的，不得执着的，就成佛了。嗯，你回去哈。什么叫做妄想？妄想是虚妄的想象，不真实的东西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用功的时候，有警戒啊，什么警戒都有。那么这个警戒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呢？都是虚妄的啊，所以说有了警戒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去执着它。嗯，古人讲见怪不怪呀，奇怪自败呀。什么叫做怪呢？怪就是警戒，什么警戒都有，你想不到的。平常我们还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那个用功的人现在那些境界都不是日有所思的，那是就是夜，那是我们白天想的事儿了，想不到的事儿了啊。虽然讲不到的事儿，他也有因，嗯，他也有因。每个人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可以说我们现在都得到了。嗯，这是我们虽然是在末法，我们还是在有佛之世。虽然佛不在世间，佛的法还在这个地方。虽然是末法，末法也是法。在我们来讲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正法的时间有相法有末法，相法时间有正法有末法，末法时间也有正法也有相法。啊，你不能说现在到了末法了，没得法了，什么法都没有了，啊？啊，我们现在港门寺那个大门那个门口不是告诉我们吗？正法九住吗？嗯，啊？正法九住，我们不是相法九住，也不是末法九住啊，啊！佛法到了现在， 做了末法世界。佛法虽然讲末法呀，从世间法来讲呢，那就是蒸蒸日上，日新月异啊。我们这个世间是发展的，是发达的，是进步的，都不讲末法，哪个讲末法的？但是就佛法来讲，恰得其反。嗯，有些东西，有些道理不懂不明白，那哪的会明白呢？我们一肚子的无明，你有很多东西是不明白啊。现在的人时时刻刻心心念念就是想弄明白，都想把世诸世间法都弄明白啊。有些人呢就是把这佛法我也把它弄明白，弄得明白吗？弄不明白的。嗯啊，佛法要有智慧啊。那讲到智慧，智慧还有根本智有差别智。有了根本智，你就不愁差别智，不得根本智你差别智也没有的，得不到的。那哪有无本之木啊？永嘉大师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但得本莫愁末，如镜琉璃含宝月。我昨天才讲的啊，那是永嘉大师的一段嘛。叹末法乐时事，众生福薄难调治啊，去生远兮邪见身啊。魔强法绕多阳惑，到现在就是这个现象。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要得其本，得到本你的根本智开了，那你就不愁有差别智。但是差别智也要修的，根本智开了悟了，根本智有了，这不等于就有差别智啊。啊，你这虚云老和尚开了悟了，你说你开了悟了什么都晓得了，我弄个电脑给你玩玩，你又能玩不能玩呢？你玩不起来，对不对啊？那也是属于差别智吗？啊，不能说都什么都有了。你看看佛法讲啊，断烦恼，断这个三合烦恼，愿教三障诸烦恼，三合见思尘沙无明，他也分分断的，见思是祖乎空寂啊，无明是阻，他是无明是阻碍中道之理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尘沙合是什么合呢？尘沙合就是差别智啊，如尘若沙。什么叫如尘若沙？你要度一切众生，众生是这个众生的形象心念啊，就是各种各样的，你们的差别智你就不能度。那怎么得来呢？因为这个差别智也是一个合，尘沙也是合，这一法你不懂你就不能度它。假如说你要度这个玩电脑的，你不会玩电脑你就度不了它，是不啦？那也是智慧啊，诸如此类的。小佛这条道路虽然说是从因治果始终不动，但是毕竟对我们凡夫来说呢，好像是这个路蛮长的啊。虽然长，但是我们这修着得法，一念可以超百劫，那叫就快。不得法就慢慢修，那是佛道长远，三大无生齐劫啊，少一天都不行。 我们现在呢在娑婆世界啊过惯了，生死也不怕，过得蛮好的。你叫他了生死他就有点不大情愿，这了生死到什么地方去啊？生死了了以后那个地方是不是比我们现在生活还要好一点了？他心里现在存疑惑，他不是念佛是谁起疑心啊？他在这个地方起疑心，这信心发不起来。越是到了现在，哦，时代进步了，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尽量尽情享受，尽情享受他还了生死啊？啊，说韦陀菩萨他弄个三洲护法呀，为什么北俱泸州他不能去护法，不能去护法呢？北俱泸州的享受跟天人一样的，四一一来十四四世，我修什么东西啊？我蛮好的嘛，啊，其是通真体三洲护法身，他没说是四洲护法，就这么个道理。这个可要我们自有自知之明的，啊，拿佛教的思想，拿佛的教导，建立我们的世界观，然后呢，在佛法这条道路上呢，建立自己的信心。出多了打雁仗，把你心了。